各位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城寨工厂，我们生产的呢就是消毒用品两款，一款就是 75% 的消毒酒精，第二款呢就是也都是有 75% 的这个搓手液，加了甘油和双氧水，令到大家的皮肤没那么伤。香港到现在確診的个案数字呢，那个速度呢比我们想象中是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区的抗疫意识是很高，每一个市民都不听林郑月娥所说自己戴口罩出街。戴口罩出街其实不是为了防止人家感染你那么简单，因为今次的武汉肺炎它的一个病征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就算中了也好，因为你戴了口罩而没有将那个飞沫传出去，这个也可以大幅减低那个社区感染。另外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吃东西等等，很多时候那些飞沫黐在台面等等，很容易是接觸的眼睛啊，變成傳染，所以點解要用搓手液，同埋咧嗰啲電梯啊、上上落落啊、扶手啊呢啲咧，多啲用酒精去消毒。而家咧，因為咧市面上嘅呢類嘅消毒用品咧係貴得好緊要，咁啊好多奸商咧就謀取暴利，咁啊150ml 嘅消毒酒精咧賣幾十蚊，咁啊搓手液又係。咁我哋咧就個樽咧就係嚟自五湖四海嘅，大家見到唔同類型嘅樽都有。咁呢部機咧就係負責咧就係將原材料泵入去，再入喺我前邊呢啲嘅唔同嘅細嘅樽裏邊。咁一陣間咧，我哋入完之後咧就會咧係分發俾一啲嘅即時可以俾到市民嘅一啲組織啦、議員啦同埋義工組織。咁因為咧我哋好強調一樣咩咧，就係物資唔可以淨係坐喺個 office 或者倉庫嗰度，同埋唔可以經過嗰啲各個層級中間攞咁啲去，因為係需要直接去到最需要嘅人手上，包括係清潔工啦，包括係保安啦，好多前線工作嘅醫護啦等等。咁我哋會一路繼續生產落去，直至到呢個供應回復正常為止。咁而我哋就係做得幾多得幾多，每人行前一步，走多一步。剛才我自己說民族批判的劣根性基本上跟這個人種主義 DNA 的差別是沒有關係的。其實劣根性你怎樣去看這件事呢？根本是不是所說的就是一個所謂的我們社會進化論或者社會生物學或者優生學裡面所說的分別呢？這樣人種是有差異，這個是事實來的，但是人種有差異不代表那個差異性可以分優等級次序，這個也是公平公正，我覺得也是符合公義。即我不可以說某一些人種它是特別細粒，所以它就是劣等民族，有些人種高大一點、身材比例是符合這個黃金比例就等於優等民族，即我自己都不接受這件事。其實你可以咁講，佢可能譬如好簡單啫嘛。以前喺柏林奧運會嗰陣時，點解一個黑人短跑選手咁轟動咧？因為希特拉提倡嘅就係優生學、優等民族啊嘛，亞利安人係優等民族啊嘛。好啦，佢歧視呢個猶太人之餘，其實都歧視黑人啊，歧視同性戀者，乜都歧視嘅。其實好啦，結果一個黑人運動員贏出之後，佢咪變咗一個打破呢種咁嘅優生學精明。好啦，到而家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啦。你睇到 NBA， 喂大佬，邊個唔係最叻嗰啲球員？殿堂級、名人堂嘅球員，唔係呢個黑人咧？咁你話係咪白種人就係咁樣喺 NBA 打籃球裏邊比唔上黑人，所以佢就劣等民族咧？喂，啲咪白痴咯！我咪話，如果講呢啲咁嘅説話嘅人，係嘛？咁你話咁越南人佢個身高可能及唔上嗰啲黑人，咁越南人比黑人咪又劣等民族咧？嗱，根本唔存在呢樣嘢，其實。咁所以我就話民族佢所當初呢個 Solomon 所引用嘅 Dante Pozzo 所講嘅嘢，同佢批判袁國勇嘅嘢根本就唔拉更。我想話俾大家聽，夾硬去扎起一個稻草人，然後就係攻擊個稻草人叫做袁國勇、龍振邦，然後就突顯出佢自己作為一個嘅法國知識分子對殖民地嘅反省。點解啊？因為法國本身阿爾及利亞之戰，大家睇過啦啩。法國本身就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 所以法國的學者裏面去深挖自己民族裏面的劣根性，其實這個就是變成是為什麼這麼多研究這個殖民種族啊、後殖民時代等等啊等等這些東西，為什麼這麼多法國這些批判理論出現。好了，另外一個左的批判的傳統是什麼呢？就是源於馬克思主義，就是我們叫做左翼的批判。馬克思主義其實有幾個不同的 面相，其實我覺得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作為一個古典社會學理論的一個著作的大師，是因為他對於很多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裏面提出他的一套見解。好了，這個見解最主要體現是什麼呢？就是那個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如果我們讀歷史的一定會明白，過往我們經常強調人類的觀念的重要性等等這些東西，但是去到馬克思就強調什麼？就是那個的生產力的改變令到生產關係改變。生產關係就是譬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咯，就不是再是農奴制啊，不是再是封建時代的生產方式，就是捉個奴隸回來幫你做事嘛，請人嘛，資本家、企業家出現嘛，是吧？這個資本主義誕生。好了，生產關係的改變最終就是影響到上層建築、文化、政治啊等等選舉啊，這些出現了。它有它一定的理論基礎，我覺得。因為馬克思很多歷史分析的，其實不是說純粹一種的抽象的理論研究那麼簡單。但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呢，就跟馬克思的本身所看的東西 是兩樣東西來的。其實馬克思理論之後就很多各種各樣的演繹了，譬如階級鬥爭啊，譬如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等這些，或者帝國主義就是這個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最高階段等等，這些就是列寧本身演繹的馬克思了。但是對我來說，左是什麼意思呢？我也都承認我自己讀書的年代是讀很多的左翼理論。為什麼有個吸引力呢？就是它的批判性和什麼對主流的不妥協。當你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後生仔，你沒理由走去我們那個年代，就是要不就做我們叫 quantitative 的社會學研究，就是做那些 matrix 啊，即數啊，其實搞那些社會統計學的東西研究一下。即我們經常都取笑那些即社會統計學最終統計出來的都是 common sense 的。譬如我最經典的研究，就是當時我們學是一位老師研究香港人的閒暇行為是什麼呢？我原來研究結果最多人是看電視，即是媽媽是女人的一些研究，即是社會統計學。如果你不搞數理的研究的話，即是去預測人類的行為，在社會學裏面有兩個大的傳統，一個我們叫實證主義的傳統。實證主義就是將社會學變成好像經濟學一樣，經濟學就很簡單， based on 幾個基本的假設，然後呢就是演繹出它那套的經濟學理論，人都是 maximize 它們的即是效用極大化等等這些東西，理性 rational man 的假設等等，就 build up 了一個類似科學這樣的一個預測的能力。因為在社會科學誕生之後呢，其實社會科學為什麼叫做 social science 呢？最重要是一個 science 那兩個字，那個字那裡它就要預測社會的行為是怎樣。所以慢慢就開始走向數理化，我們做 modeling 等等這些，希望接近類似經濟學那種模式。這個就是美國社會學的傳統。但歐陸社會學的傳統一直都是走批判的路線，搞理論研究。然後呢，就由這個的馬克思主義其中一個重要的傳統，我們讀社會學理論，當然就是 Max Weber、 Emil Durkheim 等等。古典三大理論家我們即是經常都要看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馬克思 Capital 資本論、這個 Durkheim 就是這個自殺論。三個社會學的大師開出來的三個傳統都不同。好了，跟住去到八十年代開始有一種所謂歐陸的社會批判思潮在成為顯學，就擺脫什麼呢？走實證主義那條路。我讀社會學的年代是什麼呢？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成為顯學，就是在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在歐洲沒辦法出現這個左翼革命，革命竟然在東方出現，在中國大陸出現之後呢， 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慢慢慢慢在政治上的影響力慢慢消失，因為冷戰啊等等呢啲咁嘅關係。但係佢入咗去學院裏邊咧，成為一個嘅學術嘅力量。咁你話佢又係咪完全冇貢獻咧？其實唔係。馬克思主義嘅批判裏邊咧，其實係令到好多資本主義嘅政府喺嗰個福利政策裏邊咧作出大量嘅修改，去照顧勞工階層、勞工立法等等呢啲咁嘅嘢。好啦，當福利主義喺歐洲興起嗰陣時咧，喺二次大戰之後咧，其實歐洲興起一種福利主義，到而家北歐都係，包括加拿大，其實都係福利主義國家嚟嘅，高稅收，然後將財富轉移去低下階層，徵税就係徵有錢人，然後用福利嘅方式支付俾低下階層，達成一個相對比較平等嘅社會。北歐社會、加拿大社會都係。好啦，福利主義國家興起之後，呢啲馬克思主義嘅革命喺呢啲歐洲國家裏邊失去咗個吸引力，但係佢轉移去咗學術界裏邊，點解咧？就係話，即係你真係唔夠佢硬，就轉向咩啊？文化批判。最先出現嘅就係喺社會學裏邊嘅秉承呢個意識形態批判，由馬克思落嚟嘅意識形態批判，就係呢個法蘭克福學派。就是話人的階級意識其實是有所謂 false conscious 虛假的意識出現。點解？譬如我是工人階級，我在大陸，我被呢啲共產黨咁樣嘅資本家剝削壓迫，點解我不起來夾共產黨的命呢？咁樣好啦，跟住就發覺，哦，原來不是的，最主要就是因為呢啲工人階級佢根本不自覺佢係工人階級。咁點解啊？咁樣哦，原來資本主義就發展了一套大眾文化、流行文化、廣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就令到嗰啲工人階級就以為自己是一個自由人，或者哦消費完呢個淘寶，去淘寶買完嘢之後咧就有自由啦，咁樣我可以買呢樣買嗰樣，我可以飲法國咖啡，可以飲呢個嘅德國啤酒咁樣，咁我就可以扮中產階級，咁就忘記咗自己俾人壓迫啦。咁呢個所謂嘅虛假意識 （false conscious） 呢種虛假意識就係開展咗左翼嘅批判理論。我哋嗰個年代就係由法蘭克福學派開始，跟住到 Herbert Marcuse。馬爾富塞的這個所謂 One Dimensional Man 的批判，就是批判流行文化，批判電視，批判電影，很多的影評人。其實你問文化研究何時開始呢？其實在影評開始的，我覺得是不是這些什麼什麼蘇勒文教授。其實你看那些法國影評啊，那時年輕年代讀大學一二年班，什麼都不懂的嘛，懂幾個口號，學術的口號就覺得自己很厲害，就走去嚇窒其他人的嘛。我講緊僆仔嗰陣時係二十歲嘅年代，如果你五十幾歲都仲係咁嘅話，諗住死得啦，係嘛？如果你僆仔嘅年代你唔阻嘅話，你都係交噶啦。其實點解反叛啊嘛？反叛就一定係批判性噶啦。你呢套 TVB 啲劇反智嘅，係嘛？虛假意識嚟嘅。呢個親情裏邊，周潤發都最終可以娶到呢個鄭裕玲，咪通過呢個婚姻。去達成階級流動，這個就是給一個虛假的階級意識給香港人，然後大家都以為學木嘴輝就可以了，這樣黃日華這些也都是，即是很簡單，那時的學院，我講緊不是現在的學院來的，那時香港大學的學院就是搞這些文化批判、流行文化批判的東西咯。所以現在我們認識的社會學家吳俊雄、呂大陸那代就是做這些東西咯。好了，這種後面的假設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只要揭破了這種 false conscious呢種虛假意識就可以促成呢個社會革命。嗱，呢個係相當之幼稚嘅睇法嚟，我覺得。點解？即係話叫人唔好睇 TVB， 唔好聽黃永，香港就會革命成功？唔係啊嘛。即係今日我哋當然有咁嘅反省啦，但係當時嚟講，呢個係學術潮流，係人都識揸住本呢個 One Dimensional Man， 係嘛？跟住 Walter Benjamin、Lukács， 全部朗朗上口 ，Habermas。就是我們當時的學術明星咯。好了，左翼的批判當他進入了意識形態文化批判的時候，這個沒有出路，在政治上已經是正正是調回轉，因為他政治上沒有出路，那他學術界怎樣賺食呢？就走去搞文化研究，研究一下這個美國西部電影裡面的剝削意識，研究一下這個荷里活電影裡面那些的或者是香港徐克電影的後殖民地的視覺等等這些東西咯。其實就是現在那些是在那裡來的，其實我覺得在文化批判，特別是在電影文本的研究裡面走出來 好啦，跟住用性別主義去睇咯，跟住文化相對主義等等呢啲。但係喺歐陸嘅傳統裏邊，大家要明白，我哋香港嘅社會其實係冇辦法生根嘅，其實呢啲咁嘅嘢。因為你留意一下，其實就係當香港嘅喺流行文化生產裏邊係另外一班人嚟嘅，喺 TVB 嘅編劇、監製、導演，你問下蕭若元，佢講大歷史係出身，佢理得你講乜嘢？George Lucas， 盧卡斯，星球大戰啊！佢以為係嘛？星球大戰個導演啊？你話唔係啊？社會學理論嘥氣啦！但佢變成一種學術，知識分子開始揾到個角色咩？佢以為喺理論上嘅意識形態批判都係一種實踐，去改變呢個社會，促進社會風氣係嘛？改進呢個社會文化係咪咁咧？事實上，呢啲所謂嘅意識形態批判。其實從來都是存在一個小圈子的世界裏面，你研究完這個徐克的電影的後殖民意識，其實對徐克拍戲來說是沒有影響的，完全是只是一個詮釋的遊戲來的。我覺得是你可以這樣看，好了，那個人在戲院裡面看著那個人，其實根本上他get到的，就是不是啊，挺好笑啊，啊上海之夜講香港前途問題是嗎？為什麼我不知道的，是嗎？根本就是存在兩個世界裡面的，你看上海之夜，因為喜歡看葉倩文，傻更更的。但我們那個年代，我自己曾經都在電影雜誌寫影評，曾經在這個電影商周刊的一本錄影帶的supplement那裡，專門寫那些錄影帶的 review。 其實那時候我都覺得自己很型，寫了些什麼東西，今天看回來笑到碌在這裡。那些就是一種什麼呢？是趕時髦的心態，也是一種學術的形象的潮流。其實等於金貴興呢、這個厚底波鞋咁樣，係嘛？其實是一模一樣嘅，Fila 嗰啲嘅厚底波鞋咁樣，都係一種學術嘅潮流。但係問題就係，當你學術潮流裏邊，你成為一種 dogmatic， 我就係頭先一開始所講，左膠就係讀死書同讀壞書兩者合二為一，就是、變成左膠。左唔一定膠嘅，我覺得我認識好多。對左翼理論很有認識的人，他們一點都不交的，其實是吧？因為他不會視他那套的批判理論，他的學術概念是一個絕對的教條嘛，是吧？如果你絕對的教條是什麼，你就會要求港大炒 Q 了袁國勇咯。這種就是你對知識的態度和對知識人的態度，對你同行的態度。如果你的同行是你視為他有殖民地種族論的話，就叫學校炒 Q 了他。我想問這種是什麼的知識分子來？這種是什麼的知識分子來？垃圾兩個字。我可不可以因為法國殖民這個阿爾及利亞，然後要求這個法國國家隊一定要出這個 Algeria 的血統的球員啊？如果不是這樣，就叫做殖民地種族歧視啊。嗱，而家實際上呢種咁樣嘅左膠喺香港嘅 context 咧，係撈埋一堆，大家分唔清嘅。我覺得點解咧？泛民又變咗左膠，民主黨又變咗左膠。點解？因為蔡耀昌，因為叫大家包容呢個新移民，係嘛？唔派錢新移民就唔啱咁樣，或者榮光兵室唔招呼講國語嘅人就唔啱咁樣，歧視呢個新移民咁啊，或者歧視講國語嘅人。其實左膠的意思，我自己所理解是什麼呢？就是他以一套意識形態批判或者學術概念取代了對現實世界的認識。而在這種認識裏面，其實很多是 based on 什麼？是人本的關懷。聰頭在星期日那篇文章，葉蔭聰裏面提到一個故事，其實就是這個阿甘本，意大利的一個經常被現在的所謂文化人引用的一個理論家。他們去小這個意大利政府的封城所有的集權的政策去對抗武漢肺炎，就是借誇大這個肺炎來去實現這個的權力的管治，對人的身體的控制，不哩不啦。好了，這個 我以為他看了陳雲先這樣說，後來發覺原來不是，是大家不約而同這樣說。好，這個阿甘本對很多香港的文化人來說都是一個理論大師來的。咁佢哋好多時候就係對咩疾病啊、身體控制呢啲嘢咧，就係受咩？其實係受副 coach 嘅影響。我覺得呢種咁嘅理論，結果佢 寫信俾一個朋友，佢嘅朋友一個亦都係一個理論文化人，係心臟有事要做手術，佢叫佢唔好做。好彩當然唔聽佢講啦。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喺一個佛系抗疫裏邊，我自己講過好多次，其實死嘅其實係老人、弱勢社群、細路仔、貧窮嘅人口，係咪？佢哋睇唔到呢樣嘢，然後竟然就話應該佛系抗疫。如果不是的話，國家就會利用這個機會去集權。當然你現在等到香港都是一樣的，是這種這樣的緊急狀態裏面不准四個人的聚集等等這些東西，它是令到國家權力是大了的，事實上是。但是在歐洲的社會來說，如果這個情況任由它蔓延的話，社會的代價就是什麼呢？就是60歲以上的人口長期病患基本上是大量感染武漢肺炎而死亡。所以如果你阻到一個地步，是以為你的理論建構的世界是真實的，是吧？政府永遠權力都是邪惡的，邪惡的權力就會利用這些機會去控制你的身體，所以就要批判這種收緊權力的緊急狀態。這樣的話，那你的出路是什麼呢？在公共政策上，我在說，如果你停留在你的理論研究，寫一些沒人看的書， fine。 但當你走出了一個學院的象牙塔，去面對一個真實社會，而一個真實社會裏面 advocate 這件事的時候，甚至是一個你不認識的社會叫香港，去 advocate 叫中國叫香港大學的校長張永祥去炒 Q 了這個袁國勇的話，這個就很有問題。因為其實你那個理論，如果你教的意思是什麼，我就是說一開始所說就是 dogmatic 教條主義，你信某一樣東西，等於我們信李居明那樣，四中三橫當口罩加持，口罩可以用10日，行不行呢？是吗？即是你对某一样东西那个觉得它是一个神圣的地位，这个理论。譬如中共曾几何时，不就是所有农民起义都是进步的咯。为什么我们，喂，其实不是很久的，40年前左右的，中共的历史研究之后叫做五朵红花嘛，我们叫做第一，一定要歌颂农民起义。所以那些什麼李自成啊、張獻忠啊，全部都是進步的力量來的嘛。雖然張獻忠在四川殺那麼多人，但是進步的力量來的嘛。第二什麼，要討論中國曾幾何時出現過資本主義的萌芽的，為什麼？因為這樣才可以 justify 共產黨所建立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在資本主義的理論上面的嘛。因為如果馬克思的五階段論，由呢個奴隸社會到呢、這個封建社會，然後到呢個嘅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嘅話，咁中國就漏咗一 part 喎。我哋由呢個封建社會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係唔得嘅喎，要經過資本主義社會先得嘅喎。好啦，佢就調翻轉頭，就叫嗰啲嘅歷史學家，全國乜嘢都唔使研究，淨係研究中國歷史上幾時出現過資本主義，係荒誕到咁喎。好啦，有人就話宋朝已經有資本主義啦，點解啊？因為宋朝就請人去織布嘅，同埋咧松江即係江蘇地區就係咩咧？係嗰啲嘅紡織業、養蠶業、絲綢業，全部都係一種叫做資本主義嘅僱傭關係，即係嗰啲企業主咧就請嗰啲農民變成工人，就喺嗰度養蠶嘅，同埋織絲綢嘅咁樣。景德鎮做陶瓷又係咁嘅，佛山做陶瓷又係咁嘅，咁啊證明嗰陣時有資本主義啦咁。好了，所以毛泽东所建立的1949年的共产政权就是一个符合马克思理论的发展了。这种就是左教了，叫做为了一个目的而去建构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真实自己去削足就理，将个现实世界去修改到去成为他符合的理论的看法。这个 John Solomon 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将袁国勇的意思修改到他成为符合他批判殖民种族主义嘅呢個目的，而再加上港大殖民地大學，為咗洗脱港大殖民地大學嘅本色，更加需要由港大出手去懲處袁國勇。嗱，所以我覺得佢唔係一個中共嘅走狗咁簡單嘅。其實呢種嘅用心其實係幾邪惡，我覺得。嗱，當然啦，其實我諗佢另外一個誤解咩咧？其實香港社會對於呢啲左膠言論其實係冇反應嘅，其實。我想除了馮英健衝突，我想我是第三個去討論這個問題的人，認真討論。我說就實際上這些這樣的 由理論出發，即係等於好簡單啫嘛。即係你信，將一個理論提升到一個宗教嘅地位。如果我哋做學術研究嘅人，我哋都理解嘅，其實學術就等於一個潮流。係咪？我讀書嘅年代，美國就係實證主義社會學，就係講 Parsons， 我哋叫 Parsons School。Parsons 就係講 Functional School， 我哋叫功能學派。係咪？由結構人類學走出嚟嘅一個其中一個嘅社會學理論。咁然後就大家去做啲問卷調查啊，去 run 呢個 SPSS 嗰陣時叫做，而家唔知仲有冇啦。係一個電腦嘅社會統計嘅軟件嚟。咁原來做出嚟就做我哋叫做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啊，回歸分析啊 ，cost preparation 啊，睇下嗰個相關性有幾大，咁就做一個結論，就好似預測人類行為咁，係咪咧？當然唔係啦，經濟學都預測唔到啦，何況社會學？好啦，其實佢哋忘記咗左翼批判裏邊佢最重要嘅傳統係咩咧？其實馬克思自己本人都好強調，我哋叫做 theory and practice 理論與實踐。互相驗證，其實如果你對一個理論的研究或者理論的信奉去到一種教條主義，譬如性別主義可以詮釋人類所有歷史，那你跟中共的五朵紅花的歷史研究有什麼分別呢？農民起義一定是進步的，為什麼農民起義一定進步？喂，不是的，事實上為什麼農民起義是殺光那些地主，連在這個明末，喂，連整個松江江南地區嗰啲進步嘅資本主義嘅企業家都殺埋嘅喎，咁點解農民起義係進步咧？係嘛？唔使諗，毛澤東話係好啦，大家去研究咯，係嘛？文化大革命點嚟嘅咧？係源於一部歷史劇叫做《海瑞罷官》。《海瑞罷官》係點嚟嘅咧？係毛澤東授意呢個明朝歷史嘅專家吳含。去寫呢個《海瑞罷官》嘅劇本，由京劇名伶馬連良去演出，係受毛澤東嘅指示去寫。點解我哋要提倡清官海瑞嘛？明朝嘅清官咁。好啦，到毛澤東要打倒呢個劉少奇、周恩來、彭真、鄧小平呢班控制住黨嘅人嗰陣時候，佢喺上海發動文化批判啦。話其實咪就係江青咯，姚文元咯。第一篇文章是寫什麼？評歷史劇《海瑞罷官》，就是姚文元咯。你說文化批判最終的結果會變成怎樣？中國文化大革命其實是由文化批判開始的，就是說這些叫做封建殘餘思想，海瑞這些修正主義，是吧？將一些的左的理論、馬克思理論全部上綱上線加入吳含的歷史劇裡面，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跟住就問究竟海瑞係咩階級，為咩階級利益服務啊？呢啲咁嘅嘢，其實大家唔明左膠嘅禍害。其實研究中國共產黨由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嘅歷史，就相當之清楚噶啦。其實，當你嗰個嘅意識形態批判，你係存在一個學術嘅討論範圍就 O K 嘅，我覺得。但係如果你嘅學術範圍伸出到去聯署，要去針對某一個學者，香港嘅微生物學家講緊。不是講緊佢唔係你同行嚟嘅，其實係嘅一篇係一份報紙裏邊嘅評論文章，呢、這個就直情係唔死都冇用。我想話附和佢嗰啲人其實係腦殘嚟嘅，我覺得係。淨係呢個行為本身都值得好大嘅疑問咯，我覺得。如果我哋成日講我哋知識分子係有一個知識分子嘅胸襟，對好多唔同嘅理論。大家都是有一種的知識上的一種寬容，容許討論，等於科學家不同的理論，科學怎樣進步？我想說，是如果你信 Karl Popper 的理論的話，它是一個不斷猜想與反駁的過程，有人提出一個 hypothesis， 一個假設，然後有人推翻這個 hypothesis， 然後到它這個 hypothesis 又被下一個人推翻，這個猜想與反駁的過程就是科學發現的 logic。如果一個社會裏面是不容許你去反駁某一種理論的時候，反駁那種理論的話就等同於殖民主義一頂帽吸下來然後要炒 Q 了你的話，那我想問這個是什麼世界呢？那些香港的左膠文人為什麼不出聲？我想說就算他的理論上是多麼正確都好，這個人的行為絕對是錯誤的。我想說 要香港大學解雇袁國勇呢個行為本身係絕對錯誤嘅。我當你我係佢嘅理論追隨者，我係呢個蘇哲安教授嘅學生都好，係咪嗰個理論嘅純潔性係上升到咁嘅地步，係等同於毛澤東話你係復辟資本主義，代表地主階級講嘢就要殺 Q 咗你咧？呢、這個咪就係用理論去殺人咯，中共。如果唔係點會中國嘅文化大革命係由文化理論戰線開始咧？我想話，點解延安整風運動係由批判黃實未開始咧？點解啊？將你嘅文章唔好話好似馮希賢所講啊，翻譯嘅錯誤，逐字逐句去睇，然後睇完之後去揾出就係話你諸心之論，你有咁嘅意識形態。然後背上咁嘅意識形態，今日可以叫你解雇你，聽日可以咩？可以話你有反黨之心。大陸就係咁啦，學生篤灰第一件事先停你教籍，然後跟住咩？妄議中央。如果意識形態批判墮落到咁嘅地步嘅話，呢啲叫做其實根本就唔係叫學者，你問我，學佛亦都唔係學佛。的意思就是说我有很多徒子徒孙的门生去支持我这个理论。我们中国研究 Asia Studies 里面学佛是什么 ?John King Fairbank。在我们那个年代所有东亚研究中国研究哪个不是 Fairbank 的学生费正清的学生哈佛耶鲁等等。好了，然后变成一个对中国研究的一个理论体系叫做 Challenge and Response, 挑战与回应。是什么呢？可能是来自汤恩比的理论，然后研究中国现代化怎样回应西方的挑战，成为一种模式。跟着有另外一些左翼批判，就是我从帝国主义去研究中国行不行，大家可以在理论上去交锋。但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可不可以因为这样而叫哈佛炒 Q 了一个费正清的学生？这个行为本身我现在讲的，就算你的理论是 100% 正确，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文化研究的理论是有 100% 正确呢？我想说科学都没有，科学理论都没有。如果你看回物理学的发展你就很清楚，看科学发展的科学史你已经很清楚，在科学哲学里面由 Karl Popper 到 Lakatos Thomas Kuhn 其实一直告诉我们是什么，就算是科學發現都不是我們所理解的那麼 clear cut 的，其實很多東西然後竟然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去信奉這些東西。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學者去參與聯署，如果有的麻煩幫我刮他們出來，簡直是要點名批判這些人。我覺得作為一個知識人應有的那種的行為準則都完全達不到標的，其實根本是不要講話你個人左不左交不交。我們對知識的態度是令到我們是不是交不交的一個很根本的原因。如果大家不明白，你再去研究讀中共史學史，我老師陸耀東所寫的一本書《中共史學史》，就是我剛才所講的五朵紅花，就是當時中共左交怎樣用教條主義去演繹中國歷史。中國歷史是沉寂了30年的研究，直至到80年代，出了一本書叫做《興盛與危機》，就是金官圖劉青峰的作品，打破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那時對我們來說是幾咁震撼。我相信很多今日左膠文人是從來沒有經歷過那樣嘢。當學術定於一尊去到那個地步的時候，是眼中你只有看到自己的文化研究，是看不到其他学术研究的时候，重要人家根本上就是讲一个公共政策的文章。中国文化劣根性，我再讲一次，这个跟种族殖民主义根本完全无关。文化劣根性不是人种主义，也都不是讲 DNA。DNA 只是一个形象性的表达方式，不是讲科学上的 DNA。就算陶杰所讲的小龙 DNA, 他都不是讲科學上有一種 DNA 叫小龍 DNA, 我們的細胞裡面有一種這樣的小龍 DNA, 所以我們就會吃野味，就會踎在街上，就會隨街屙屎屙尿，就會接受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做奴隸，都不是。為什麼？ 所謂文化是由結構和觀念互動之間產生的，是一個這樣的。我剛才說新界農村社會已經是他的重男輕女，其實是和他的農村社會結構那個權力資產的傳遞下去有關的。他要維持一個性別，為什麼？因為是農村和農村之間是爭奪那條村的水源、田地等等這些，所以他不可以容許外姓的人去繼承了那個田地那個權利。在某個時代裏面產生了這些，等於扎腳，是吧？為什麼他不喜歡女人可以在個社會裏面活動，是吧？這個就是理學家的世界，是不是這樣？這些所有進步與落後的判斷都不存在呢？我想說即等於我剛才所說非洲女性的割禮，是不是這樣就不應該批評呢？是吧？若干年之後共產黨隨街打人，香港黑警隨街噴胡椒，你都可以說這個這件事可以在一個文化相對主義角度去看的。如果當一個世界是非黑白是分不到的話，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一個判準，所有的東西都是相對的話，實際上他這樣去動袁國勇也都是自相矛盾，我覺得根本是。如果是相對的話，你動袁國勇做什麼？他當然信奉他那套東西是真理，絕對真理，他那套的所謂跨文本跨文化研究就是絕對真理。如果不是一個微生物學家所說的東西，為什麼要勞師動眾去發起聯署，要求港大去處理他的聘任問題呢？參與聯署的人是不是支持這個行動呢？即是說支持港大去重新研究袁國勇的聘任問題呢？如果是，我告訴你，你連作為一個，不要說是什麼知識分子，你連一個在大學裡面教書的資格都沒有。不過我們不是保護，為什麼我們看到戴耀廷這樣被人迫害，我們要去支持這個戴耀廷？是吧？陳建文為什麼要自己自動辭去這個教職？邵家臻，如果你做這件事其實是助長緊這種，好了，今次要扣你帽子說你種族殖民主，下一次扣你什麼港獨咯，容什麼義啫？然後跟著發起聯署炒你，容什麼義啫？是吧？任何的理論上的交鋒是牽涉到別人的搵食的教職，我想問這種是什麼知識分子呢？我想問法國的 intellectual 的傳統是怎麼來的？我相信那些左膠文人好，文化研究學系的學生，你們研究一下 intellectual 這個字是怎麼來的。當時在法國發生這個德雷福事件，一個猶太籍的軍官被指為叛國，是一個政治迫害。當時的小說家左拉等等的人發起當時在法國的一班知識分子起來，是去為這個德雷福事件鳴冤。這個就是 intellectual。是你超越於你的學術專業以外，對社會有個關懷。這個社會關懷是包括人道的關懷，而不是生活在你的學術世界裏面，然後同行相興，黨同佛異。你連理解袁國勇這篇文章的語境出現的 context， 民族性批判在中國近代化裏面所存在的 context 都不明白，然後硬硬扣一頂帽子下去，叫做殖民地種族主義，是吗？我想話，其實我哋唔需要你去提點或者打救嘅。其實你呢啲咁嘅理論，留翻你喺理昂大學裏邊去同你啲學生講。其實你走出嗰個學系裏邊嘅世界，其實唔係你想象中咁樣。所以我話左膠就係咁嘅意思。讀壞書，讀壞書係乜嘢呢？讀壞書就是本身的學術潮流、學術理論去趕潮流，即係等於我僆仔的年代一樣。哦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men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朗朗上口，係嘛？圓形監獄的設計，點樣監視，點樣宰制你的身體，係嘛？然後用 Foucault 理論去研究一下嗰啲 TVB 的電視劇咯。其實這些叫幼稚，學術上的幼稚。你若干年之後看回頭，你就看到自己的幼稚咯。其實 當你在一個香港這個這時機裏面，而我們竟然將我們的知識的 focus， 將我們的焦點去放在袁國勇身上的時候，客觀效果是什麼呢？就是你其實是共產黨的幫兇。他不單止要應付撤回文章的政治壓力，同時要應付這些來自法國學術界的聯署。當然是笑片一宗，我覺得其實對我來說就是，但我不知道對袁國勇來說是不是一種壓力。但是我覺得香港的知識分子如果響應附和的話，這個是更加不堪，更加可笑。法國佬一口痰出來自己走去舐，不去想想究竟這件事是不是合理的。我想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為何要為德雷福鳴冤？我想說是因為你看到個不公義的權力之間的不對等的關係。權力不對等的關係是袁國勇本身因為政治壓力要撤回那篇文章，其實是，然後你落井下石走去一個這樣的法國佬的，你的理論是怎樣，關我什麼事？其實我想說就算你的理論是正確，大學裏面是不是講到明這些叫做殖民種族主義，叫做 Dante Pousseau 的理論是不能違反作為聘用條件？如果這樣的話，如果是的話，等同於助長殖民主義，就不符合這個港大的精神，是嗎？他這個出發點是相當之邪惡。我就是說因為中共正正就是視香港是一個眷戀殖民地的社會，而他竟然就扣袁國勇是殖民地的視角去看這個中國人吃野味的問題。很多人不出聲，有些人說我看留言為什麼，就是我這麼火氣，其實原因是什麼呢？其實我見到很多我認識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其實是沒有撐過袁國勇，無論在明報撤文的事件裡面，中共對他的打壓，雖然他自己要去令到件事不要變成一個風波，然後自己撤回的文章，是嗎？而面對這個這樣的蘇哲安，在學術上這種這樣的無恥行為，有沒有一個香港的大學教授站出來？我說不是說網民，不是說大學裡面的學生或者研究生，而是有頭有面的知識分子去站出來，去譴責這個法國的學者去作出這種行為。你理論上批評袁國勇 fine，你可以寫文章去批評他，說他這個殖民地種族主義。但是如果你牽涉到一個行動，而這個行動是要港大去處理袁國勇的聘任問題的話，這個就我覺得走得太遠了，其實已經是。而香港的知識界是無動於衷。為什麼每一次我講起我都會很失望呢？其實陳建文我認識的，其實也是我們社會學的師兄，我亦都目睹好多我認識嘅一齊讀研究院、外國讀完博士翻嚟喺大學裏面教緊書嘅人，對香港發生嘅事係視若無睹，食花生。你見到醫護，你見到律師，你見到消防，最普通嘅市民喺外國寄物資翻嚟俾我哋嘅醫生。普通的香港移民，正所謂物傷其類，但是香港的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叫名節保身。當中共的壓力已經去到分清界線，你不站過來我這邊就是我的敵人的時候，而這班人竟然是沉默，物傷其類就是這個意思。包括我自己本人，由我哋出版社被迫害，三聯退書，五年前嘅事嚟嘅，其實常書局都係一間有少少影響力嘅書店出版社，然後一路辦咗10年嘅讀書雜誌，結束。 我認識的人其實大部分是選擇沉默。我認識的意思不是我知道他們的名字，而是他們認得我，曾經是有共事，曾經是有一起讀書。當知識分子為何阻拉這個行動那麼重要？ Intellectual 是什麼意思？我相信在 Google 的年代，大家打上去就知道什麼事。其實為何一起要為德雷福事件發聲？是因為當你現在不發聲的時候，你看任志強就知道了，圍內十幾個人寫的文章現在變成是一個反襲的一個罪證，是重案的辦。這個就是當你知識分子不能夠變成一個階層的時候，你沒有一個集體力量的時候，你不是依附在媒體，用大眾媒體的力量去聲援，去反對這個蘇哲安所得的行為的時候，然後他就會逐個逐個擊破你，中共就會逐個逐個去對付，對付完陳建文。我想說戴耀廷，其實港大這麼多學系裏面這麼多學者，你們聽了他，其實他要炒你都不容易的，為什麼連出一句聲去聲援戴耀廷的膽量都沒有？為什麼為袁國勇說一句公道說話的膽量都沒有？如果你會明白，其實曾幾何時我自己都想過是走學術這條路，1989年之後其實我就放棄了去了政治團體工作，當時組成的港同盟。我離開了中大研究院之後就去了港同盟工作。其實我一路自己都曾經質疑過自己，為什麼我不走學術這條路，但今天我自己很慶幸我是沒有選擇到這條路。當年我想今集對很多人來說是講很多學術的東西，我相信大家可能看我時事評論看得多，亦都覺得我是一個可以講嘢好深入淺出的人，但是當討論一些嚴肅的問題的時候，其實我可以很嚴肅，我大部分的工作的時間其實都很嚴肅的，其實反而不是大家 在星期二啊，或者是在節目裡面見到我的樣子。今集其實是我對自己的反省的，其實都是我相信無論任何年紀的人，如果你不想交，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什麼呢？除了 keep fit 你的腦之外，就是看書之外，就是不斷去反省自己，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一個方法。其實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就對於很多朋友來說都可能很難消化不過如果你是讀緊書的人或者教緊書的人，我都希望你們什麼呢，是做多一件事。知識分子這個名字本身不是一個身份那麼簡單，他對一個人是有所要求，是有社會責任，對於不公義的事是要發聲，不是一個工作。你可以是一個大學教授，那是一個工作，你可以一個出版社的編輯，那是一個工作，但當你成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時候，這個是超越了你自己個人的工作。你可以是一個大律師，但你同時可以是一個知識分子，你可以甚至一個大法官，同時你可以是知識分子。但當你走出你那個專業的身份的時候，你在社會裏面面對不公義的時候，你會發聲，你會去捍衛那些受到迫害的人的時候，在那一刻你才成為知識分子，而不是因為你拿到個博士學位。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明天再見。今天就咖啡豆就賣光了，所以就今早出了 post， 我們是禮拜五才會有做到咖啡豆回來，綠水就繼續有的。明天上來拿 3D 打印的朋友就記住，我們不想人聚集得太久，你的電話電郵地址登記的是你check清楚先上來，不要check極都check不到，或者是要人龍在即是我們 office 出現，因為現在是一個非常的時期。多謝大家，拜拜。